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苏， 我是琪， 跟大家说一个难过的消息，那就是静涵入伍了， 哭哭。 我们要等到2026年的六月他才会出来，因为他当的是公益兵，所以要当比较久。 哥拉们加油， 加油！我们要撑住，我们要撑住这个军白旗呀、啊！ 今天第一则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进入法官身体的恶魔朴信惠来了。这次朴信惠带来新的浪漫律政剧《来自地狱的法官》，与金宰勇领衔主演。 但是有恶魔还是浪漫剧吗？ 没错没错，朴信惠这次不再是那种温柔善良的形象，剧中首度挑战可爱恶毒的反派。大概可以想象了吗？他其实不是一个 真的 很可怕的恶魔。来自地狱的法官故事是这样的，朴信惠饰演的江光娜本来是一位外表出众的精英法官，没想到被来自地狱的恶魔附身。他在法庭上不只用法律来审判罪犯，还用恶魔的力量来教训那些坏蛋，专门审判那些无法被正义裁决的罪犯，将无良的坏人送往地狱。 对，他其实是正义的恶魔。 对，从预告中可以看到，朴信惠饰演的江光娜不只是冷酷无情的形象，他在审判罪犯时经常露出邪魅狂狷的眼神，甚至说话的方式也带有一点点调皮与可爱，这种反差萌让这个角色不会显得过于沉重，反而多了一丝轻松的趣味感，希望让观众可以对他又爱又恨，这是这次角色的一大亮点。 好难想象哦，朴信惠会有这样子的面貌。 剧中他遇到一个超热血的刑警，由金宰勇饰演的韩多温。韩多温个性甜美温柔，但目光敏锐，观察力出色，是一个连魔鬼的心都有办法温暖的奇男子。但温暖的背后，韩多温隐藏了无人知晓的痛苦。当这个来自地狱的恶魔法官遇上温柔正义的热血警察，两个截然不同的人联手对抗那些无法通过法律制裁的罪犯，一个冷酷无情，一个热血冲动，这部正邪共存充满爽快感的动作奇幻爱情剧，期待热血警察与恶魔法官的感情发展。나쁜어른은벌받아야돼 멈춰움직임쏜다혹시범죄와관련된일을하고있는겁니까 신실이뭐가중요해요나쁜사람이사라졌다는게중요하지그러지말고나한테만솔직하게말해봐요그래야내가올바른판결을내릴수있지않겠어요 这部剧的女主角朴信惠，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看腻她演温柔甜美的角色了吧？ 我想看她这次会多邪恶，但感觉也是 邪恶可爱。 对， 因为她这次就是变成了一个邪恶又可爱的法官，所以让人耳目一新，感觉这个角色是蛮值得期待的。在访问中，朴信惠有提到，剧中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她会想要接下这个角色。他说当时自己正处于一个比较茫然不知道要接什么作品的时期，这个剧本就来了。能够收到这么有趣题材的剧本，他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角色跟他以往演出的角色非常不一样，所以当他收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他其实超兴奋，觉得说终于可以演一些不一样的角色了。他的台词还有一些桥段都带有一些些喜剧元素，希望这些能让观众感受到他不同的魅力。有兴趣的朋友9月21号可以在迪士尼上面看哦。 没有想到是这么有趣的设定，因为我会以为他是真的恶魔 哦，邪恶的那种，当灭亡来到我家门前那种， 对那种， 希望他不会变成那样， 真的希望不要变成那样， 好好笑。 但我跟你说，我觉得，因为他看预告，我就觉得是活泼的，然后轻松喜剧，就是你会期待他们到底要怎么谈恋爱，而且还有一些动作剧，所以也很好奇朴信惠饰演的恶魔会是长怎样。 接下来这则新闻呢，拜托恶魔法官要制裁他耶。 谁？ 什么？ 旗下拥有 BTS、Seventeen、New Jeans 等偶像团体的 HYBE 总部被奇怪男子入侵了。 啊，有这件事情？ 根据首尔龙山警察署透露呢，这名男子是在9月6号偷偷进入内部， CCTV 显示他是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从正门进入，然后在一楼大厅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左右。 有人发现？ 以为他是访客吧。然后他就坐在那边，我觉得他利用那一小时的时间在 观察 环境。 我觉得他很厉害 耶，而且还没有被赶出去。 对啊，坐了一小时左右，再利用不需要穿过安全门的地下停车场专用电梯坐到地下，趁警卫松懈的空档，穿过玻璃安全门进入 HYBE 大楼内部。他在三楼到十八楼之间游走，在大楼内逗留了3天2夜。 三天两夜， 对， 这个好夸张， 非常。 我觉得保全可能整批都会被换掉。 对啊，超夸张的， 而且还可以在里面住。 是住哪里？ 对，据说他是在 HAB 练习生和员工使用的餐厅解决这三天的吃住。 那住哪里？ 吃住问题就是公司这么大。 但我的意思是说，那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他在哪里？ 他就当一般员工啊。 他就是、对啊，他就是一直到9月8号的下午 ，HAB 工作人员在五楼看到这个男子觉得很可疑，所以报警。 这个时候才报警会不会太晚了？ 就是经过了三天之后。 可是被据说真的好险，他可能只是个流浪汉，想要白吃白喝。 但 他 多流浪？有照片吗？ 没有。 我觉得应该不流浪， 但应该不流浪，不然 应该 看起来很平凡吧，才会 像 有 职员这样子。 对、啊。 可是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如果是带有攻击性的话，其实超级危险。 嗯，在接获报案后，就在当天晚上6:30左右逮捕他，将会以建筑物侵入罪起诉这名奇怪的男子。 这个男子也没有要拍 vlog， 是不是？ 是不是很想看？ 对啊，因为他怎么潜入，如何潜入，在里面做了什么，吃住怎么搞，怎么洗澡，或者是他有换衣服吗？ 而且经纪公司里面其实都有洗澡的地方啊。 哎，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很好奇他， 那他潜入谁的练习室？ 对，之类的， 是不是很好奇？ 可以请，还是这是 HAB 的宣传 ？HAB 会不会把监视器拿出来，然后直接拍一个纪录片？可以吗 ？HAB， 快点，我好想知道哦。 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呢，这名40多岁的男子他没有其他工作，犯案期间也没有偷东西或是携带武器，但是他语无伦次，陈述前后矛盾，必须再进一步调查他的犯罪动机。 他到底要干嘛？ 但我觉得这一定要公司很大才可以这样。 还是他是 HAB 的前、不对，因为他观察很久， 而且他睡觉只要 睡在会议室，其实不会有人知道， 或者是什么练武室之类的。反正我真的好好奇他三天两夜 在里面干嘛。 对，动线到底怎么安排。反正 可以公开吗？嗨，拜托，可以公开吗？ HAB 可能自己还在调查，他说我们已经确认这名男子非法闯入大楼，并且已经报警，将积极配合调查，确保对其的严惩。除了对他严惩之外，我觉得 HAB 的保全要检讨一下吧。 真的，所以我是说他应该整批会换掉。 对啊，如果你看他们的私生这么多，是不是很容易侵入的感觉？ 对啊，可是我觉得粉丝应该蛮好认，看起来就粉丝一样。好好奇这个新闻的后续哦，希望他们真的、警方可以 认真一点。 这真的是很奇葩的新闻，所以很多网友也在新闻下留言说，逗留三天两夜才被发现，真的是非常的扯。 还是其实真的是警卫的朋友之类的？ 我觉得不是， 但是怎么可能不被发现？真的有可能不被发现吗？ 而且还有一点是，原来去员工餐厅吃饭不用 B 卡吗？ 对啊，我刚刚就在想 啊， 照理来说他应该要吧。 然后说这根本就是电影《寄生上流》吧？ 对耶。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爱的偶像竞赛节目 Road to Kingdom 要强势回归啦，我真的很爱 参赛者都是以出道艺人吗？ 没错没错，他就是主打全部都是以出道艺人团体，所以就比一般的竞赛节目还更刺激。这系列的竞赛节目啊，最一开始是2019年推出女团竞赛的 Queendom， 比赛获得总冠军队伍啊，可获得回归的机会。接着就是2020年推出男团竞赛节目 Road to Kingdom， 它其实是2021年 Kingdom 的前传节目，优胜的队伍可以获得 Kingdom 的出演机会，跟大势男团们一起 PK。前阵子 Mnet 终于宣布 Road to Kingdom 第二季即将要回归，这热超级期待的。这次的节目名称啊叫做 Road to Kingdom Ace of Ace， 跟上一季比较不同的是，它已经不是获得 Kingdom 资格的前哨战，而是要展现 K-pop 男团的成长计划。 就是新人还是 Road to Kingdom 找的男团都是比较偏新人，可能是出道初期或是出道3到5年比较之前的团体。这次节目也规划了新的规则，他们将以 Ace 的排名还有团队的排名这样子的双轨赛制进行竞赛。 所以你是说会有个人排名也会有团体排名？ 没错，他以前都只有团体排名，但他这次就增加了个人排名，真正体现了这次节目的副标题Ace of Ace， 王者之王，有点这种概念。其实他们也有就是比赛到后期也会拆散跟不同的团队合作，所以我觉得有趣的看点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去表演别的团体的歌，或者他跟别的团员一起就打造一个新的小分队。我觉得看点是这个。节目组也透露啊，在 Ace 对决评分中排名落后的7名成员会面临到严重的惩罚，在开播前就引起观众的好奇，团队的命运是否会被这个 Ace 的排名有所不同，就不知道说你这个个人表现会不会影响到团体。 就开始就有被威胁的感觉， 这还有点复杂。 对，我觉得它增加了那个整个赛制的复杂度。 문、을닫고나서야알게된다모두가빛날순없다는걸그리고모든순간이빛나지만은않는다는걸그럼에도불구하고우리는 끝내 무대로 증명할 것이다. 여러분들 정말 간절해서 나오셨잖아요. 팀 살리려고 나왔습니다. 선후배를 다 떠나서 저희도 간절한 사람 중 하나이기 때문에. 한번 나오셨었죠. 또 나오시는 거네. 좀 화가 나는데요. 저 진짜 제대로 할게요 이제. 와 진짜 피말린다. 너무 과학한 거 같아. 우리들의 이야기는 여기서 다시 쓰여진다. 로드 킹덤 에이스 오브 에이스. 这次参赛的七组男团分别为 The New Six、The Crew One、Eight Turn、Warners、Unite、Gravity， 还有最后一团是 Tempest， 都是具备实力和极具潜力的新生代男团。有没有听过哪一 个？我知道 The Crew One， 我之前分享过双拼男团。 接下来就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组呢是 The New Six， 透过 SBS 选秀节目 Loud 2022年出道的六人团体。第二组则是那刚刚提到的，他之前就有在我们的节目中分享到的，是由男团 ATBO 和 Just B 两个六人男团组合而成的。第三组则是 Eight Turn 去年才刚出道的新八人男团。第四组 Warners 是2019年出道的男团，原本是六人组合，后来因为有成员退团，改以五人制活动。其实他们四年前就曾经出演过 Road to Kingdom， 这次重返赛场，表示说当时的他们是刚出道，希望这一次能够更享受舞台，带来更成熟精彩的表演。第五组 Unite 是2022年出道的八人团体 AB6 的师弟团。 AB6 我听。 第六组是 Gravity 2020年出道的九人团体。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团员竟然是台湾人，叫做 Alan， 我完全不知道哎、欸，竟然有台湾人要出演这个节目，好像可以再关注一下这样。最后一组呢，就是 Tempest 2022年出道的七人团体，有成员因为私生活的关系退团，所以改为六人制活动。 他们的出道年都很短。 没错，除了 Warner 是2019年出道，后面的团体都是2020年后才出道的。 什么时候播啊？ 9月19号已经在韩国开播了，希望台湾平台可以赶快有人买它，我很想看呢、啊。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KBS 电视台的深夜音乐节目 The Seasons 公布了下一季的主持人，就是 MZ 世代的总统李永芝，接棒 Zico 成为节目史上最年轻的主持人。 The Seasons 的前身是柳希烈的写生部，这个时段的深夜音乐节目已经超过30年的历史，累积了不少忠实的观众。其中柳希烈的写生部是从2009年开始连续播了13年，是韩国最经典长寿的音乐脱口秀。不过柳希烈因为深陷抄袭的风波辞去了主持工作，所以这个节目也在2022年的7月正式停播。之后 KBS 为了延续这个深夜音乐节目的时段，推出了全新的音乐脱口秀 The Seasons。 这个节目承袭了柳希烈的写生部的精神，不同的是 The Seasons 没有固定的主持人，采用了季播的形式，每一季都会用不同的音乐人来担任主持人，每一季的风格也会随着主持人的改变，让节目都能带给观众新鲜感。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不固定主持人，如果主持人出事的话就也不用停播了，是这样子吗？ 是啦，是。但我觉得是因为现代的人喜欢新鲜度，所以他就是到了一定期间就要换一个人。 2023年第一季正式开播，接下主持棒的是朴载范 J Park， 他带来了很强烈的风格与独特的节奏感。第二季由乐团长纳比的主唱崔正勋主持，他就是最近和女演员韩志明认爱的那位乐团主唱。 难怪我就知道。 那你知道他们是在这个节目认识的吗？ 我知道，是因为他们一起在这边练合唱的时候。 没错、第三季的主持人就是 Akmu 乐童音乐家，他们就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温馨跟感性，跟前几季的风格就变得有点不一样。第四季呢是由李孝利主持，他的主持风格就是非常大气豪爽，节目因此也更加的轻松跟自然。刚结束的第五季主持人是 Zico， 他更是把嘻哈文化推到了节目的舞台上，他的节奏感和创意都为节目注入了全新的元素。Zico 也在节目中透露，下一届的主持人就是曾经来过节目的嘉宾，22岁的李永芝，他是 MZ 世代的代表，也将成为这个深夜音乐节目时段史上最年轻的主持人。他最早是因为高等 Rapper 3以及 Show Me the Money 11而走红，不仅展现了他强大的饶舌实力，还凭借着他那毫不掩饰的个性还有幽默感，在年轻观众中得到了极大的支持。除了音乐，他的个性也非常讨喜，不仅他的 YouTube 节目虽然没准备什么菜大受欢迎，在综艺节目地球娱乐室中也表现得非常活跃，让他的形象不再局限于 rapper， 是集才华与娱乐性于一身的人物。相信他的活力一定可以为节目带来全新的风格，也很期待他会邀请哪些音乐来参加节目，因为每次看他跟他的好朋友们在节目上互动就会觉得很有趣。 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 The Seasons 每一季的节目名称设计都非常有巧思。 怎么说呢？ 因为它的名称都是围绕着主持人来取的，像是第一季不宰范的 Drive， 第二季是崔振勋的夜之公园，第三季是 Akmu 的长日长夜，第四季是李孝利的红毯，第五季就是 Zico 的 Artist。 公布新一季主持人后， KBS 也举办了一个网络活动，让大家猜猜看这次永志的节目会是什么名称呢？猜中的话还可以获得首次录影的门票。 哇塞，很会耶。 对啊，所以你们觉得李永志的节目可以叫什么名称？ 李永志万岁。 其实也可以，但我叫 ChatGPT 帮我想了一个，他说李永志的爆笑音乐便当。 为什么是音乐便当？ 因为李永志 听起来好像一个搞笑节目。 因为李永志就是他的那个 YouTube 就是碎美菜啊，虽然还没准备什么菜，那他就在这边准备了便当之类的。我不知道， 蛮有创意的。 他有没有写什么李永志的 vibe 啊？李永志的什么什么？就觉得哦好无聊，然后就说你再有创意一点。他就说李永志的爆笑音乐便当。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有趣的地方是，他除了邀请音乐人之外，也邀请了很多不是歌手的艺人来参加这个节目，像是李圣经、朴宝剑、韩志明，还有我的黎根。 哦，他也有上哦， 他就上李孝利那一季。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个节目不只是让大家更认识一些音乐人，也让大家更是一些喜欢音乐的演员或是主持人。 嗯，所以他们上这个节目也会唱歌， 对，会表演，所以才那个啊，因为练歌而成了一个佳话。 嗯，佳话，韩志明跟那个主角， 他不知道那两个字， 我现在知道了， 对 不起哦，因为太多同音字了。 这则新闻要来介绍首尔最新的打卡景点，就是在汝矣岛上空出现的首尔之月。 我知道 月亮吗？月亮吗？ 对。 可是之前不是在其他地方也会有月亮吗？ 不是那个单纯的月亮。 哦，是哦。 这个是首尔市政府投入46亿韩元打造出直径22公尺的观光气球。首尔之月乍看之下像是热气球，但其实里面充的是氦气，并且使用缆线与地面连接。它是透过比空气更轻的氦气浮力与电动装置，让这个巨型气球垂直升降，让每一次的升空都稳定安全。嗯，它就是外表像一个很大的月亮。首尔之月从汝矣岛公园的草坪上起飞，视天气状况可以上升到最高150公尺的高空。它的结构像一个甜甜圈一样，中间是空的，最多可以同时容纳30人。单次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它是透过缆绳固定在地面上，只能直直升起降落。但不少游客乘坐过后的心得是非常刺激。 真的假的？竟然是刺激，我以为是很漂亮之类的。 对啊，想说跟热气球一样，应该是慢慢的吧。 还是因为很高啊，我不知道。 刺激怎么会用刺激啊？它可以多刺激，又不是自由落体。 I don't know， 大大看就知道 了。对对对， 如果是慢慢的话，可能会惧高症哎。 但我觉得你可能是很高吧， 应该是150公尺。我刚刚想到一层楼是3公尺，但是50层楼高哎。 哦，你好快、哦， 应该是还蛮刺激的吧。对啊，而且在首尔之月的视野非常开阔，除了能看到近处的汉江和国会议堂，还可以眺望到南山、北汉山和首尔世界杯体育场。 哇，天气很好的话，那这样视野超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也能看到北韩？ 对，我刚刚这样说，看到北韩吗？ 我不知道，可能要等那个你上次分享那个什么 摩天轮吗？ 摩天轮看得到啊。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在搭乘首尔之月时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不同的魅力。首尔之月的营运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天，成人票价一张是25000韩元，在下午7点到8点的日落时间是热门时段，需要提早预约。如果想要从空中欣赏首尔的绝美夜景，首尔之月绝对是值得考虑的新选择哦。 嗯，很去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啊，但是因为那时候是试营运，所以都要预约，然后我就想说人一定很多，感觉就预约不到，我就没有去了。 如果买不到票也没有关系，首尔之月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太阳下山后气球会像满月一样发出温暖明亮的光芒。在附近的汝矣岛公园、望远汉江公园、西江大桥和马浦大桥这些可以眺望汝矣岛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首尔之月， 感觉很漂亮。 对啊，这个漂浮在首尔上空的大型气球从地面上拍也会很漂亮，可以去那里打卡留下你的人生美照哦。 这会不会就是有人误会，就是，那是真的月亮？有人看搞不好很像， 上面有写字哎，但还是很美啦。 对啊，因为我看照片超美。 人生四格拍贴机已经不稀奇了，现在在圣水洞竟然出现了一家舞蹈拍贴机店。这是由 LG U Plus 内部的创业团队观察到 MZ 世代热衷于拍摄短影音，特别是从 idol 们开始流行的舞蹈挑战，于是他们就从这里看见了商机，在圣水洞开设了第一家舞蹈拍贴机店。 叫做 Make Some Studio。 为了让年轻人在这里自由自在的制作拍摄，没有安排店员驻点，也不用担心不熟悉舞蹈，荧幕那端还会有老师教学。它其实跟拍贴机一样，拍完能够下载影片还有照片可以留作纪念，不但可以拍摄短影音，还能揪另一半或者是朋友一起玩二选一的游戏。 它终极二选一吗？ 终极二选一就是它的画面会出现两个题目在时间内，然后你看你要站哪一边，所以它是记录你们玩那个游戏的过程， 是苹果葡萄 没错没错， 跳左边跳右边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有趣吗？ 我觉得不有趣啊，所以 但是我觉得题目如果好笑就有趣啊。 可是你知道我看他的 IG， 就是他出的一些题目，就觉得 有什么题目？ 像梦一样的一周休假，你会选择要去高级的度假村，还是要去海外 camping car 旅游，就是海外的露营车旅游？ 性格的那种。 对，就是题目不有趣，不是那种说什么你想要吃 吃屎一样的咖喱，还是吃咖喱一样的屎？ 对，就是他的题目很无趣，你就会觉得说我不需要玩这个。 但是如果是跟那个暧昧中的情侣，就可以一下就知道对方的个性啊。 OK， 好吧，那我不知道，可能可以吸引到这一群人，或者是不会跳舞又放不太开的年轻人，又想要尝试这种新玩意儿的话。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是一种偶像体验吗？ 某种程度上好像也是， 你可以体验一下当 偶像的感觉， 明星对的感觉。 LGU Plus 团队最近也计划要推出一个 App， 可以让使用者透过这个 App 分享自己的短影音。他们还有更长远的目标哦，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让年轻人能展现他们创意和热情，也期许未来有一天能够透过这个平台赚钱。 其实TikTok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啊，他要怎么打趴别人啊？ 又露出了迟疑的表情。 完了完了，这整个新闻从头到尾就是迟疑迟疑再迟疑， 我的眉头没有松过。 不论是想体验的人还是迟疑的人，我都非常的推荐，当你去韩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特别到首尔林一趟，去看看这个 Make Some Studio 到底有没有人。 哇，原来是看有没有人哦，我以为你要叫大家去试玩看看。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也欢迎留言或追踪我们的 IG 哦。 谢谢大家， 안녕 안녕。